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这个机构对以色列有偏见，没办法有效保护人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是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最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85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5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2，日元105.2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4，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盎司卖入价系1,830.11美元。卖出价是1,830.64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施主话佢望下得噶啦，因为佢已经心如止水。 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MV 入面出现了两对恋人的四角恋故事，去演绎歌词入面俗世中男女间的爱情角力。而 Eason 呢就以旁观说书人的身份出现，淡淡然地唱出求其爱的苦思。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小黑，监制陈奕迅、林家谦。 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 今个星期重新带入我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陈奕迅《是但求其爱》。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叫做知识分子，名称改变，实质上有没有改变呢？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就是展现于知识、道德，定还是行为上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余宇信一起讲中国知识分子。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00到6:30，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 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五点钟新闻之后咧，就开始我哋个半小时嘅清晨爽利啦。今日系年廿八咯，吓农历系十二月二十八日，而西历咧就2021年嘅二月九号啊。咁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十八度。昨晚咧就觉得大风咗嘅，吓好大风，啲衫都差唔多要吹跌咗出街咁滞啊。咁啊，今日睇下。现在是挂着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五点十分。今天的温度会介乎在17至20度啊。开始我们的节目呢由这首歌曲。早班车应该未开的。歌曲名字《早班火车》。 天天清早最欢喜，在这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的美，难定下梦醒日期。玻璃窗把你反映。眼睛我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传奇，愿永不分散，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你轻倚我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头班车咧都仲未系够钟吓。不过亦都好多人咧，就系赶起身咧就翻工嘅时候咧，就要搭头班车先得吓。咁啊，而家有咗呢个即系地铁咁多年啦，都习惯咗，而佢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去到目的地嘅时间咧，都有个预算。咁啊，而家喺呢个即系去新界方面嘅即系港铁咧，就換咗啲嘅卡數啦，係有九卡有十二卡之分，都係新舊嘅交替之重。咁九卡同十二卡嘅時候咧，上落位啊真係唔同噶啦。咁啊，港鐵方面咧都照顧周到啦，有啲嘅地鐵嘅職員有派嘅指示啊，咁而又指你現在嚟緊等嘅係咩卡嘅車啊，咁琴日我就真係試，就係咁啱試咗一次啦。咁喺啱啱新冇耐啫嘛，九卡同十二卡分別係咩呢？因為我喺上車翻屋企嘅時候咧，我就會係喺尾，即係車嘅尾嘅位置咧，就係上車咧就啱啦。咁啊落車嘅時候就係自己正正要出去嗰個嘅出閘口位。通常我會計算埋呢啲時間咧，就可以唔需要再繼續行好多路啊。去到第二個站唔係唔得，雖然係條條大路通羅馬，不過可能會即係轉好多個彎啊，兜好多路。除非你睇下個目的地，你想去邊度先？有咁多個出口嘅時候，哦，我今日想喺呢度出去買啲嘢咁。如果想歸家嘅位置咧，就係另一個閘口。咁我就喺車尾嘅樹嘅。咁啊，尋日上去嘅時候就，我九卡嘅時候。向前啦，向前啦，咁佢就過咗我要平時等嗰個位。我心諗，係咪真係唔係喺個位置嗰度停咧？即係九卡係真係短啲喎。咁啊，跟住行啦，都行前咗啲噶啦。咁車就嚟啦，行前啲嘅時候咧，果然真係嗰啲位置係冇乜人企嘅，大家可能都搭得係搭慣搭熟，又或者有啲等嘅時候，咪最多唔等呢班，等下班咯。咁啊，尋日就感覺到嘗試到啦，終於知道九卡嘅位置、十二卡嘅位置係點啦。5:18。今日咧天气方面咧预咗会有雨吓，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2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高地吹烈风。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那已是那冰冰，更不应还有。为往事来做证，走的终须走，伤的终伤透。我说过一分手，情意尽偏旧，谁知？ 情原是没法说恩怨。 接受，还有忘了当天，还有今天，又接近你身边。我不知还有几天，若有缘，愿这份情未变。 当年呢首合唱歌呢都好受欢迎㗎，就係、是、林忆莲啦同埋王杰呢合唱嘅呢首呢就係、是、还有。咁剛才讲緊呢九卡车啊十二卡车呢，咁我就上咗车嘅时候呢落车呢就真係要行返车尾嘅树啦，因为我上车嘅位置所以行前好多卡，就係、是、嗰个三卡之别啊。咁行到差唔多接近中间嘅位置，所以落车嘅时候呢返转头去车尾位置係回家途中。如果我直去嗰个出口嘅时候呢就去啲大街嘅地方呢就买下嘢食啊，买下啲生活用品啊等等咁样啦。咁个车厢就係嗰啲就冇咗一啲柱位啦，而喺喺你个座位对出嗰度咪有一个好似长方形嘅一个圈圈咁样，就好多手环呢你係去扶住。咁好似企得好多人就多位扶，但係如果平时你喺惯有啲柱位嘅时候想扶下啲柱位呢又冇得扶喎。其实有时喺人逼嘅时候搭地铁嘅时候，你右手拎住啲嘢嘅时候又自己一个冇人倚棒嘅时候呢，即係你嘅马步要真係扎得好稳阵先得。如果咪有时呢有一下挫挫嘅时候呢就比较尴尬。撞到人啦，尤其是而家更加唔想咁样啦，社交距离好啲。喺繁忙时间嘅时候呢同隔篱嗰个距离近呢又真係唔系几好。咁所以呢大家自己都要小心呢啲位置。虽然你又戴咗口罩，但我感觉上如果太逼呢或者有人咳一咳呢都唔系几好啊。今日就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覆盖中国的西南部，多云有雨，最高温度2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现时温度1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是挂起，又是他王杰。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失去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冬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抵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要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1989年发行的一张唱片，里面全部都是王杰经典的歌曲，刚才那首都是耳熟能详，几分伤心几分痴，当时的唱片真的好卖，这张唱片一出的时候卖的销量是超过20万张，以前真的闲闲地，你一红就掂的了，现在真的比较应该少人买了，个个都是在网上听，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缅甸军方政变夺权之后的局势。英国和欧盟要求召开特别会议，获得理事会47个成员国入面的19国支持。宣布以观察员身份重返理事会的美国和其他27个观察员亦都支持。外交人士说正是讨论一项决议草案，将会提交星期五的会议通过。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接管国家权力之后，昨晚第一次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军方尊重并遵守宪法， 又话现时嘅军政府同以往嘅唔同，有适当嘅官员人选，民众应该优先考虑事实，而唔系感觉。缅甸连日有民众示威，要求释放被扣押嘅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人。当局宣布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七个镇戒严，禁止示威和超过五个人聚集，并且由夜晚八点去到第二日的凌晨四点宵禁。回来本港，政府昨晚先后将佐敦文英楼以及深水埗桂林街恒安楼列为受限区域，并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指定时间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在今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到文英楼的受限区域视察，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交谈。有文英楼居民说，被要求晚上留在家十几个钟头，对他没有影响。亦都有居民说，早前已经按政府要求强制检测，有阴性检测报告，对短期内又要再做检测感到无奈，认为找到确诊个案的机会不大。一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在天水围被警方拘捕。多名市民昨日报案，指网上社交平台上面发现影片，怀疑一名女子不恰当对待猫只。警方翻查影片和调查之后，在天水围拘捕28岁姓黄的女猫主，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经相关机构初步检查之后，猫只身上没有发现表面伤痕，被带走作进一步检查。网上片段显示，一只猫被放入洗衣机，并闩门开机转动，期间只猫挣扎，大约十秒之后机门打开，只猫随即逃走。片中的文字话佢曾经随处便溺。网上流传相片显示，一名男子怀疑在将军澳隧道入面驾驶电动滑板车，佢昨晚在观塘被警方拘捕。被捕男子30岁，涉嫌驾驶的时候没有有效驾驶执照和第三者风险保险，并以及驾驶未有登记和未领牌的车辆。他获准保释后查，需要在3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85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5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2，日元105.2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4，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30.79美元，卖出价是1831.5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戒烟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刚刚又听另一节嘅新闻啦。即系如果由五点钟计，五点新闻之后就开始我哋嘅节目。喺我哋节目期间咧，又会一路继续听搭半嘅新闻啊，六点嘅新闻啊咁。然之后到咗另一节嘅六点半嘅新闻嘅时候咧，我哋节目咧就结束，要明天清早啦。早晨啦，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嘅朝头早呢个时间，五点到六点半咧，喺四个台咧，你都会听到清晨爽利嘅节目，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咁仲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咧，系有呢一个嘅安排啊，有呢个安排。平时咧就一切都系正常嘅时候啦，所谓正常咧就系梗系希望疫情嗰啲即系确诊嘅事件啊，有几多人感染啊嗰啲咧，就一路个数字降到去清零就最好啦。咁清零嘅时候，一切回复正常嘅时候咧，你听嗰啲节目嘅时间咧都会回复正常。咁所以而家咧喺朝头早晨咁早嘅时候，同埋喺晚间嘅一啲嘅节目咧，多数都会系采取四台联播嘅。咁誒喺我個人嚟講嘅睇法咧，就當然好啦，會有多啲嘅聽眾。以往係一台同五台嘅，咁啊二台同埋普通話台嘅朋友，可能咧即係早起身咧都習慣咗聽呢個節目啦嚇。歡迎你啊！今日咧就係2月9日，農曆咧就係12月28日，年廿八啦，洗邋遢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係喺呢啲時間咧，盡量清潔啊，執拾下家居啊咁樣。唔清得咁多咧，就千祈唔好去令到自己好辛苦。特別係嗰啲係抹抽油煙機啊嗰啲咧，哇！成年嘅積而家先至嚟抹咧，就真係好辛苦噶，可能腰骨仔都好痛。唔好咁勉強自己，即係清潔咗嗰一陣，而繼續努力咧，都係可能係抹得多少少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不如由得佢啦嚇。咁啊，換一個即係而家少少夠，即係清潔一少少嘅時候咧，有一個乾淨嘅感覺咧，都 OK 噶啦。咁啊，頭先講開話即係。呢、這個喺新界方面嗰啲港鐵咧嘅卡車就係而家要兩個方式都要去習慣，就是、一個新舊交替嘅時候啦，就是、9卡車同埋12卡車。以往用開12卡車，但就慢慢換上呢個9卡車。其實又唔好明喎、哦，點解會換9卡嘅咧？人口係會越嚟越多，只有個卡數再多啲嘅時候，你先可以再客量多。九卡嘅时候再得少，咁啊再需要一段嘅时间，将来总之全部咧都系九卡车，系啦，真系不明所以，佢咪拗头。咁我亦都见到啲情况咧，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反正都系下一架可能就系九，呢个十二卡嘅时候咧，就费事逼入去九卡车嗰度啦。我最多系等多几分钟咧，就有第二卡车。同埋而家啲人都習慣咗啦，譬如你去喺將軍澳線咧，有啲去康城嗰啲朋友咧，又隔到若干唔知兩班啊定三班車嘅時候咧，先至到一架，或者你喺何文田線嗰度，你去黃埔嘅時候咧，就要再遠啲先。即有个总站噶嘛，咁但有啲系争嗰个站系何文田，咁啊又就去到嗰度落车噶，咁所以你又会计算一下，哦呢班都唔系啊，我又唔想住，咁所以搭呢个地铁嘅时候咧，港铁啦叫，都系再预松少少时间，有啲时候你系要等班次，预松嘅时候咧，你就会起码都准时去到你要去个目的地，同埋你或者唔会咁激气。因为在等紧嘅时候，吓呢班又唔系，嗰班又唔系，其实人系好心急。你好心急嘅时候，就觉得啲时间不咁慢啊，咁耐都冇啊，咁啊。早晨啊，5:41，室外气温1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咗嘅。 随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一抢。啊，因你今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寻日朝差唔多呢个时候听嘅，同一个版本就系《夕阳之歌》吓。早晨，时间五点搭九啦。咁头先听新闻咧，都听到啦，就话一个系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嘅一个28岁嘅女子喺天水围，哇，有冇搞错啊？系咪人嚟噶吓？即系咁样对待啲即系只嗰只猫啊，仲系猫主？你平时同佢系即系？ 真係相依慣㗎嘛，點解會咁嘅咧？咁仲將佢擺落個洗衣機度轉咗十秒，不過只貓就真係好勁啊！轉咗十秒之後咧，仲可以噗一聲逃走咗，生命力真係非常之強。唉，點解啲人會咁咧？你唔中意動物就唔好養啦。今日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清劲至强风的程度是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现时温度18度。 直至昨晚我都 葉倩文的呢一首啊，係啊，就係、是《二百度》啊，佢出道嘅時候咧，所灌落嘅唱片裏邊，當時都係好紅、好受歡迎嘅其中嘅一首歌嚇。温度嚟講，而家就18度，咁啊，今日最高咧就係大概話20度到。嗱，多雲啦，有幾陣雨，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風，高地間中吹烈風。展望聽日日間雨勢頗大。在除夕的时候天色会好转，农历新年的假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是温暖的。咁现时18度的温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齐做又得。咁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阵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样你自己喜欢吃的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我愿同你一起过。 陈建尼的今晚夜同醉畅饮，而家都比较难有机会啊，啲限聚令，除非你屋企啦，要约埋啲朋友翻嚟。咁特别咧都时间过年啦，过年之前咧又要食团年饭，咁大家都会谂谂，就屋企人就一定都要团团嘅。不过问题会，如果你以往系一棚人嘅时候咧，可能咧都会或者分开去减少啲，即系希望就尽量减低嗰、那个。会可能有事嗰个情况啦，咁屋企人如果你一家人惯常就喺一齐住嘅咧，就应该喺屋企就不会戴口罩嘅，咁人不多嘅都会咁啦。但系当然如果你系喺呢个情况之下，系唔系平时同你一齐住嘅屋企人咧，咁嚟到屋企咧，我觉得都系需要戴翻口罩咧，就比较安全啲。但系食嘢就冇得讲啦，食嘢嘅时候咧，你就一定咁样样，哇欢怀畅饮都起码个零两个钟。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就保持翻嗰、那个，当你唔食嘅时候，可以行开一阵，有个空间嘅距离，又或者戴翻口罩咁样。特别咧，好多人咧喺食嘢嘅时候，尤其是而家食盘菜，盘菜咧就好高兴嘅吓，逐层逐层咁食。但系你都要留意一下，要点样食得健康。喺星期四嘅时候咧，林思维咧就会攞呢个盘菜嚟讲啦。通常有好多浸嘅，点样食法咧，或者你加配啲乜嘢咧，就会比较系健康啲。咁而呢个星期四会同大家讲啦，正正系年三十晚。咁今日咧年廿八咧，我哋十一号咧就会有崔博士啊。继续咧就同大家绘画怡情论养生，陈浩德。 莫记痛苦于心里，恨怨悲哀永不挂虑，期望创造美丽理想，无尽痛苦。 好得嘅畅饮在今宵啊！呢几晚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吓，陆陆续续咧要团年啦，开开心心迎新年。时间接近六点钟，稍后你会听到一节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我哋会有健健康在清晨，崔博士就会讲下点样绘画怡情论养生。转头再见啦！ 1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最直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7至8级，稍后转吹北风7级，有几阵雨，稍后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7至8级，稍后转吹北风7级，稍后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6至7级，稍后转吹北风7级，稍后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6至7级，稍后转吹北风6级，稍后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5至6级，稍后转吹5至6级。北部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7级，东部初时吹东风7至8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385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5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5.25，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4，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830.17美元，卖出价系1,83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听到主题曲啦，又系我哋嘅节目啦，翻翻嚟呢个节目嘅时间啦，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五点钟开始到而家过咗一小时，而家系六点后啦，六点两个字。今日嘅日子咧就系二月九号，农历咧就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廿八啦吓，星期二。今日咧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系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高地间中是吹烈风，指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会好转。农历新年期间假期的部分时间会是有阳光，日间温暖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就是属于中等的。現時強烈季候風信號是掛起了的。看天氣的預測，每一日的溫度星期二三就是在因為有少少落雨的關係，今天是17至20度，明天就會大雨一些，16至19度，但是跟着會好轉。星期四就已經是年三晚了，就是有陽光普照，一直打後到年初一二三都是。星期四就是16至22度，咁星期五年初一咧就系17至23度，咁年初二啊、年初三咧都系18至24，系一个好温暖嘅农历新年啦。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年廿八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嘅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哦，年廿八啦，洗邋遢啦。 系啊， 嗱、 啊， 除咗系家居你真系要执得干净之外咧，其实自己嘅身体都系啊，啲污糟嘢走晒，即系我哋要健健康康咁，系咪？ 尤其是要防疫啊，更加咧真系咧由头到尾洗到干干净净。 嗯，咁大家都预咗啦。在现在这段日子呢，我们仍然是要戴着口罩啦。你去拜年呢就记住返嗰个社交距离啦，可。 是啦，这些新常态啊，大家都要熟习的啦。 是啊，人生是不断不同阶段都学习一些新东西。 不是适应。 是。好啦，继续我们这个呢就是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来到呢就第四集。个金句是怎样？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咁啊！透过呢个绘画，希望大家能够心情都可以开朗啲啊，豁然开朗咁样啦。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对于呢啲画画嘅嘢咧，啲绘画嘅历史咧，我哋都要知嘅。咁所以崔博士咧就系由上个星期一路开始咧，都讲翻远古时代一啲绘画嘅历史俾我哋知啦。 系啦， 吓咁跟住个发展嘅过程，而家今集咧仲系继续嘅，讲到去边一个年代咧？ 系我哋讲到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呢啲时期啦， 即系而家要讲啦吓。 秦代先啦，嗱，同秦代嘅绘画有密切关系嘅遗传咧，系唔多噶噃。最令人震撼嘅就系呢个世纪70年代啊，发现嘅秦都咸阳宫 遺址的宮殿一幅壁畫，入面有居馬圖，還有另一個殘破壁畫上面的一位身材均勻的穿了一些闊邊長裙的宮女，這些畫像呢都沒有事先呢勾畫出個輪廓的、就這樣將顏料呢就畫它出來的，直接呢我們說它絲彩繪製的，所以被認為在中國傳統繪畫裡面有一種叫做抹骨畫， 抹即抹有个抹啦，骨就骨头个骨，即系啲人个画工几叻咧，即系佢唔使起个草稿咁样系嘛？ 系咯，佢就系咁用啲颜料咧，就画咗咧成个画入边个主角形态啊等等出嚟嘅。 系 啊，所以叫抹骨法啊，呢个咧就系最早嘅范例嚟噶啦。咁另外咧，亦都发现咗一啲咧画喺砖头上边嗰啲画像砖，譬如一啲龙凤嘅纹砖。同埋咧，有啲漆繪作品啊，畫喺漆器上邊嘅。咁大多數咧都係用蘸咗墨嘅毛筆啦、線描嘅動物啦、植物嘅紋樣嚟嘅。 咁到咗漢代點咧？ 嗱，漢代咧，民間畫師已經可以利用各種嘅物質材料，創造咗好多種嘅繪畫技巧啦，同埋形式啊、風格咧都咧有突破嘅。全世嘅實體畫作主要咧就係有漢墓壁畫。譬如咧，好似打虎亭漢墓壁畫啦，同埋咧一啲寺廟嘅石室嘅畫像石啦， 都係一啲地方嚟嘅，嗬。 係啦，係啦，同埋畫像磚等等嘅。嗱喺長沙馬王堆同埋咧臨沂金雀山出土嘅漢代白畫，就延續咗戰國白畫嘅人物寫實傳統啦。喺勾線同埋切色嘅技法上咧，就更加成熟。另外咧，喺出土嘅棺木上边啊，可以见到保存完好嘅精美漆画，仲有喺洛阳一个卜千秋墓室嘅壁画，有幅升仙图啊，同埋另一个西汉壁画墓入边咧，有唔少嘅历史故事。 例如系咩咧？ 嗱，譬如鸿门宴啦，仲有一个咧意图杀三士啦。 咦，好血腥噶系咪呢幅图？ 呢度有古仔，或者一阵间咧，我会讲一讲俾大家听。 好啊，好啊。 嗱，呢啲咧都系历史故事嚟嘅。漢畫的特點是偏重儒家的教化，內容有一些神話傳說，譬如說東漢武梁祠畫像石上面的西王母，還有有些生活細節，譬如說東漢的酒肆畫像磚，在磚上面可以有些賣酒的酒家的形象化的。去到呢度咧，中国绘画嘅民族风格已经初步形成咗噶啦。 其实真系好叻噶咯，画喺个砖度。 系啊，系啊。 好啦，嚟到呢个三国魏晋时期又点咧？ 嗱，呢个时期嘅绘画就承上启下啦，不断扩大嘅题材，提高咗技巧，同埋糅合咗咧外来嘅文化嘅，更加出现咗咧以文学作品同埋佛教圣贤为题材嘅呢一啲咁画作。譬如话咧，好出名嘅。晋朝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啊， 洛神咪即系曹植心爱嘅女人嗰个洛神， 系啦，嗰、那个女神仙啦。咁嗱，呢一幅咧就系最经典嘅人物画嚟嘅。嗱，呢个时期咧，另一个重要嘅绘画成就就系敦煌莫高窟嗰啲壁画啦。 哇，嗰度真系，如果你中意画画嘅人咧，喺嗰度慢慢去睇啊，吓。 系啊，我听讲张大千咧都去嗰度流连几年。 系， 我有生之年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去。 系 嗱，咁呢啲莫高窟嘅壁画咧，佢画作系由六朝开始嘅，去到唐朝系最盛啦。佢用故事画嘅形式，将印度佛教嘅故事咧中国本土化。主题咧着重咧教化众生嘅。咁另外咧呢、這个时期咧，仲有一啲石砖印壁画。系点咧？就先画咗嗰个画，然之后咧刻咗模。再印个胚嚟烧落个砖嗰度。然后咧就将啲砖咧砌上墙嗰度。就拼成一幅画啦。 咦，即系好似我哋玩 puzzle 咁样，系咪啊？ 咁啊，系啊，系就系咁做啦。出名嘅例子咧，好似南京西善桥出土嘅公山大墓入边咧嘅竹林七贤砖画啦。 系，哇，真系啲工人咧都要跟足咗嗬。如果你砌错咗，就贻笑大方。 有噶，有幅画系砌错咗噶。 不过可能当佢错有错着咧，会好多人去睇都唔定嘅。 系啊，调乱咗啲次序啊。 系 嗱，仲有啦，喺呢段时期发展较为突出嘅咧，仍然系人物画。 系 喺山水方面咧，就好少咧有作品流传落嚟嘅。直至后期。山水畫作作為獨立門類咧，先至開始發展嘅。仲有一樣咧，就係有理論系統嘅畫論咧，即係論畫就唔係畫噶啦。 係 咁咧，亦都喺呢個時候產生嘅。譬如話顧恺之嘅論畫啦，鍾炳嘅畫山水序咁啦， 呢啲咧就係一啲理論性嘅作品嚟嘅。 嗱咁啊，就聽阿崔博士咧，就係講一啲繪畫嘅歷史，一個一個朝代咁講到落嚟呢度咧，我哋又暫時停一停先，要講其他嘢嚇，留翻嗰啲咧就再之後大家繼續聽啦。咁啊，就係點解咧？我哋又想聽下古仔啦。上次你講咗個神話故事啊嘛，咁而家呢次咧，頭先你又提到咧，就嗰個叫意圖殺三士，我就話咦，好似幾血腥喎嚇。 呢幅是一个壁画故事来的， 是 就是在河南洛阳烧沟61号墓出土的。它是描绘一则历史故事，故事的典故呢就出自 《晏子春秋内篇鉴下第二》。 话说春秋时代齐景公，他阵中有三位勇士，就是公孙捷、田开疆和古冶子。哇，这三个人呢战绩彪炳，所以呢就名声日噪啊！不过咧，因为咁又变到咧好骄横跋扈啦， 即系觉得自己好叻啦吓， 好威水啦。咁令到齐景公咧都感到有威胁，咁啊问计于佢宰相晏婴啦，晏婴就唉都系啦，应该及早咧清除呢啲隐患嘅。咁晏婴咧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叫齐景公咧召呢三个人入宫，表示咧有两粒好珍贵嘅土。要赏赐俾佢哋三位勇士， 两粒咋？ 得两个咋？ 系， 但系咧要论功行赏，就边个功劳大噶？嗰两个咧先至可以咧就获赐桃子嘅。 咦？呢个真系计嚟噶，其实就目的等佢哋要边个认叻系咪咧？ 等佢哋认叻同埋自相残杀啦。首先公孙捷同埋田开疆咧就认为，我哋自己嘅功劳最大。于是咧都唔理三七廿一啦，一人就攞咗个土先。 系 吓。咁得两个啫噃，到古冶子啦，古冶子就话：喂，我自己嘅功绩大过你两个，但系咧就冇晒土俾两个攞晒，于是好嬲，就拔剑出嚟咧就示威啦。阿公孙捷同埋田开疆听完阿古冶子嘅古仔之后，都觉得真系自己嘅功劳唔及佢噃，于是两个人咧同时咧都拔剑自刎而死。你睇下古时嗰啲人咧系有义气噶噃， 系 嗱呢个时候。古冶子咧睇到咁嘅场面，都觉得自己过分，认为咧系自己不仁不义嘅表现咧害死咗两位朋友同埋同僚，于是咧亦都当场咧拔剑自刎而死。 哇！真系古时呢啲人啊，呢啲系即系战士，佢哋系其实有呢种义气喺度吓。虽然佢哋系自视过高，但系我又觉得咧。皇帝又唔应该杀佢哋啊！你都立下汗马功劳噶嘛，嗬？ 仲有啊，阿子你讲得啱啊！呢三位勇士嚟噶嘛，栋梁嚟噶嘛，万一再出现战争，你至少少咗三个人才啊，上阵杀敌啦。 系啊，其实咧有时咧啲历史咧要再睇翻咧，即系后人可能会好多嘢谂，我就会觉得嗰个宰相系咪即系自己都有自己嘅计划咧？嗬？ 绝对系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嘅含义就系在于咧用计嚟杀人啊。咁佢主要目的其實就係宣揚儒家忠君有愛嘅倫理道德。咁喺秦漢時期咧，呢種思想係好流傳嘅，好為人接受嘅。咁尤其是呢個故事咧，佢富有戲劇性嘅描述咧，就令到佢成為漢代民歌同埋咧一啲喪葬繪畫嘅熱門題材嚟嘅。咁所以喺漢代嘅畫像題材入邊咧，時時咧。都出現咗呢個故事嘅場景嘅。 咁如果大家日後有機會睇到《意圖殺三士》呢一幅畫咧，就真係要落足眼力望一望嚇。即係聽咗呢個故仔之後，即係特別好想望多兩嘢咁。好啦，咁啊講完咗呢個故仔之後啦，我哋嚟到係咪啲護眼嘅湯水啦嚇？ 係啦，我哋今日介紹一條咧補腎養眼湯，兩個人量嘅。個材料咧就有核桃肉或者叫核桃肉啦，50克，栗子咧100克。搣咗壳啦，菟丝子15克，因为一粒粒好细嘅，所以包住佢嚟煲。沙丸子15克都系要包住煲。乳鸽一只就劏咗啦，去皮去内脏嘅。再讲一次，核桃肉50克，栗子100克，菟丝子15克，沙丸子15克，呢两样都要包煎。一只乳鸽汤好嘅。 系咁点样整咧？ 嗱，洗净材料啦，核桃肉飞下水，除去咗嗰啲涩味。乳鸽亦都飞下水，去晒啲血污。用清水7-8碗煲佢个零钟头啦，个半钟头到调味就饮得噶啦。 咁分别嘅功效系点啦吓？ 嗱，核桃肉咧补肾温肺、润肠通便；栗子咧就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菟丝子 补肾益精，养肝明目；沙丸子亦都补肾固精，养肝明目。乳鸽咧系滋肾益气、驱风解毒嘅。 系 鸽埋晒煲出嚟咧，就可以补肾益精、养肝明目啦。 或者大人细路都啱饮过呢个汤水，大家啲眼都要睇嘢清楚啊嘛，系嘛？ 不过如果太细个咧，入边有啲补肾嘅药喺度咧，都系唔好饮咁多。 嗯，好嘅，好。咁啊嗱，临尾又有小 tips 啊，咁就系要介绍个穴位俾大家啦吓。 都是跟繪畫有關的，就更是眼睛，是是已經介紹了兩個了，讚竹和絲竹空。今天第三個穴位叫魚腰穴，這個就是一個經外奇穴，它的位置在哪裡呢？在我們兩條眼眉毛的中間。 哦， 講起穴位這些定位，我們日後呢逢是講親穴位呢都會呢就加多一個圖，大家在网上的资料就会看到的。 其实这一集开始了。大家其实是上网或者是 download 下来又可以自己 keep 返，有埋啲汤水之余也都看到这个穴位的位置。好，但是怎么按法先？ 我们用中指的指腹就按住这个鱼腰穴，按它一两分钟，用啲力压下它，酸酸胀胀，每日两到三次的。 是。 功效就可以舒缓部分由眼睛的疾病引起的不舒服。對於譬如話嗰啲眉棱骨痛啦，即係眼上邊嗰啲骨啦嚇，同埋咧有啲人咧隻眼肚咧跳下跳下啦，眼眉跳啊，或者咧眼睑下垂啊，成日眼耷耷，目赤腫痛啊，隻眼紅紅啊，有啲腫痛都會有啲舒緩作用噶噃。 計埋今次就係第三個護眼嘅穴位，大家記住佢多啲做，每一日咧你做熟咗，咪三個都做咯，係咪啊？ 係啦，同埋啲圖咧，我哋三個都會擺翻上網嘅。 哦，好啊，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先嚇，今日年廿八咯，我哋要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先啊， 身體健康啦。 係啦，下一次見大家嘅時候咧，就喺大年初五嘅時候，到時我哋都繼續會講下繪畫怡情論養生啊。 但係咧。集中咧讲下啲年话，应下节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吓。 好， 拜拜， 拜拜。夕阳红，白发如朝光柱上，还看秋如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故今多少事都苦笑谈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还看秋如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故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迎接新的一年，为自己身体健康要定下目标，有五大元素。 第一个就是心肺功能，第二个就是肌肉力量和持久的能力，第三就是我们身体的柔软度，第四就是身体肥瘦脂肪比例，第五样就是神经系统的松弛。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等佢搽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应付嗰日嘅工作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啊，清晨爽利。 现时室外温度18度，预测今日最高大概是20度的。咁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系挂起咗。今朝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收听，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先后将佐敦文英楼以及深水埗桂林街恒安楼列为受限区域，并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指定时间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在今朝大约7点完成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到文英楼的受限区域视察，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交谈。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亦都前往深水埗的受限区域巡视，和在场警员以及惩教署人员交谈。有报道引述消息指，首宗港区国安法案件审讯将不设陪审团。报道指，律政司司长郑若骅2月初通知被告唐英杰的律师团队，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6条，指案件将会由三名指定法官审理，不设陪审团，原因是要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司法机构和律政司的发言人分别以不评论个别事件、不评论个别案件和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为由拒绝回应。23岁被告唐英杰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一项恐怖活动罪，涉嫌去年7月1号在湾仔驾驶电单车撞伤警员，当时电单车上插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唐英杰被捕之后一直还押，先后申请保释和人身保护令都被法庭拒绝。一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在天水围被警方拘捕，多名市民昨日报案，指在社交平台上面发现影片，怀疑一名女子不恰当对待猫只。警方翻查影片和调查之后，在天水围拘捕28岁姓黄的女猫主，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经相关机构初步检查之后，猫只身上没有发现表面伤痕，被带走作进一步检查。网上片段显示，一只猫被放入洗衣机并闩门开机转动，期间猫只挣扎，大约10秒之后机门打开，只猫随即逃走。片中的文字说它曾经随处便溺。美国联邦众议院赖特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终年67岁，成为首位染疫去世的现任国会议员。赖特来自德州，是共和党人，本身患有癌症。他2018年首次当选联邦众议员，并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胜出连任。赖特上个月确诊，家人证实他当地的星期日晚去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 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鲗鱼涌卫理大厦发现一宗确诊和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分别都是筲箕湾官立中学的中六学生。因为两人在传染期都有考试，当局要求大约130名师生接受检疫。到过卫理大厦视察的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为，两名学生应该不是在学校感染，阵间讲下详细情况。 英国早前就开放持有合资格 BNO 身份的人士申请5+1的签证入籍安排，而中国其后提出反制，宣布不再承认 BNO 作为旅游证件，特区政府亦都跟随的。本台就是访问过是超過110個國家或者地區作為查詢，了解他們會不會跟隨不承認 BNO 這個做法，亦都是獲得其中30個去回覆的，一會跟大家詳細報導。 立法會15名